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负责缅甸人权事务特别报告人近日追随美国来责难缅甸政府一事，28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全文如下。最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负责缅甸人权事务特别报告人配合美国对缅制裁施压活动，将缅甸若开邦的若辛甲族人权问题加以政治化，来加大对缅施压力度。他21号结束对缅访问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缅甸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措施只字不提，却对若辛甲族的人权状况歪曲事实来做了苛刻的评价。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曾在11号对缅甸内政公然予以干涉，说什么不能忽视正在缅甸发生的事情，缅甸政府应当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调查团等等。这次又有特别报告人颠倒黑白，来引起了缅甸政府应有的反抗。特别报告人的这次发言表明，他在人权问题上违背公正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以维护人权为名追随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活动。这次事件就足以说明，负责个别国家人权事务特别报告人都按照美国的指挥来干涉特定国家的内政，其制度是百害无益的。各国际人权组织看着美国的脸色起傀儡作用。各国际人权组织不要追随美国披着人权审官的外衣，策划给自主国家施加压力的阴谋活动，而要尊重主权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努力实现真正的国际正义。我国政府将坚决反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各国际人权组织干涉内政，积极支持并声援缅甸政府和人民旨在建设和平民主的联邦制国家的正义事业。